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五月的最后一天晚上8:05，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明天我就要过节啦。 明天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要过节好了。 完全不接我的梗。 因为还不到明天，但确实每次六一开始之前几天、大家就已经 开始 按捺不住了。 对， 而且我发现大人跟小孩相比，好像大人永远会比小孩更加期待六一儿童节。 为什么？因为我们泽华哥说大人和小孩的时候，大人小孩儿。 你不觉得就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六一儿童节可能会是苦难呀，或者灾难呀，或者因为你要表演节目啊， 为什么？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啊，但大人就不一样了，就会觉得那一天我应该很年轻。 可是他放假哎，放假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这是最好的礼物。 Anyway， 无论你今天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打开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我们节目，更可以收看我们节目。今天晚上会再度的嗨翻你的双耳。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手上的这个小牌牌，粉色的，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点进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叫做程晨，欢迎程晨。 欢迎。 大家好。 看我们标题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 OOC。请程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OOC 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OOC 是我的乐队的名称，是英文的缩写，全称是 Out of Control。 英文不太好，可能 就是 Out of Control。其实从字面上解释，英文里就是失控。 所以你们乐团是一个失控的乐团。 但是我们之前的是想是这种意思，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个就是给他安了一个中文名叫控制之外，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的风格是摇滚乐，但是摇滚乐队不一定非得失控，我们也可以很平静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空间里待着也挺好。 但是最终的名字还是叫控制之外，还是失控 之外。但是就是我不想那么混乱， 中规中矩。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混乱， 是他的一种状态吗？ 对对对， 他只是指啊，我们对于音乐的态度是 free 的，是这样。 对对对，也很可以安静的存在。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程晨这嗓音。金属感非常的足， 是的，是很有磁性的那种， 颗粒感很强，所以唱歌起来这个音乐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当然程晨除了是这个 OOC 乐团的主唱之外，自己本身也是以自己的名字是歌手的身份啊。 对，不过更多的就是 现在主打是乐团了。 对，这些年都是 OOC。 对， OK。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的原因呢，只能是请到程晨来，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把整支乐队带过来。 好的， 首先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 I Will Never Be， 永远不，跟这个乐团的名字都很像啊。来， 对，这是我们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歌。 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I Will Never Be。 唱着歌，你可以回避我的快乐，其实痛苦理由并不多，不可怜，不可恨，最后你留下了什么？I never want to see 快乐。或许有了泪水不必说，你梦见过就忽略了，自由比生命重很多。 很真实的一首作品，现在很多人不都在强调 real 吗？我觉得这首歌曲就真的在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听的话，感觉好像一天戴了什么面具啊，一天的那种疲惫啊都可以卸下来，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 我听着是觉得特别的畅快。 哎， 就是其实我没太听懂就是这首歌要传达的意思、我真的没太听懂，但是就莫名的觉得是很有力量。对，就觉得听完之后我自己还蛮亢奋的，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 你看， 蛮亢奋的。 他第一句歌词，我不介意你的沉默，他比甜美的假笑好很多。你看一天会面对多少假笑呀？来讲一讲这首歌好不好？ 这歌是主要想表达的是，你坚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最终。你先度过这段时间，你坚持过来了，可能你没获得更特别多的财富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最终你会觉得你自己会得到你自己想要的平静和快乐。 提问，你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吗？一直如此吗？ 应该算是吧。 一直如此啊，就从来就很少有什么事可以让动摇你内心的那份坚定的。 我的小事情动摇的比较多，但是大方向基本上没变过。 就别人说什么我听着，但是我不会这么做。我也是小事情我特别没有主见，可能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我都不一定能决定得出来，但是关乎于我自己的大方向的事情真的是谁说都不行的那种，就眼神里透露着眼刀非常的坚定的杀气那种。 幽冥爱情。 哎耶，这是一种啦。 大家看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OC 乐团他们发行的专辑当中歌曲。刚才听到的 I Will Never Be 永远不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封面，大家刚手当中拿到就是一只大象。这个概念是， 大象象征着，如果说我们普通的意义的话是和平、公正、坚定，那我们把它作为封面的意义是什么？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三点其实都有这个里面啊、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乐队刚才我唱的这个歌可能是我们这张专辑里是最抒情最叫 大家最好接受 温柔的一首歌， 对对对， 最温柔的， 对对对，所以 最温柔的歌曲我已经开始用亢奋这个词了。 然后所以我可以用吉他词，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弹吉他，因为我们的吉他手就包揽所有的情况，我就是歌手演出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弹吉他，除非在写歌的时候才会用到吉他， 是， 所以我能弹这首歌说明这首歌非常简单，就是它是很直接很简单， 因为此刻我们也在放着这首歌的这个 CD 版本， 哎， 大家可以听到，就跟我们刚才直播间当中呈现出来版本要丰富，当然肯定丰富很多嘛。 对， 但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对，所以我说的意思是， 唱在这里， 对， 是不是？ 对，就是这是最温柔的一首歌。那么其他的歌就是，比它躁动很多，或者说 耳机音量要调小一点。 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力量很足，然后 今夜让大家无眠， 跟我们的这个封面的这个也是比较搭，比较合适，就是能搭在一块儿，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个专辑的时候，还有我们那个设计师在帮我们设计的时候，他是也根据我们的音乐的感觉来知道了这个 logo。 是，翻开专辑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哈，这张专辑或许是我们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一直爱着我们和我们永远深爱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当然这句话我觉得背后应该有很多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第二首歌曲 Imagine， 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展开各种各样的联想哈。今天晚上就舒舒服服的度过吧。第二首歌是需要加大音量的还是降低音量的？ 我在这儿都不用太 大，那就加大吧，好吧，加大听得更爽。 第二首歌是那个John Lennon 的 经典的 那 首 经典的一首歌，对，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来喽。 Imagine that no heaven is easy if you try.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at no country it's even hard to do. Imagine， 很美好的一幅画卷啊。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倡导说这个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当然我们就不说这首歌曲本身了，这个歌曲本身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卷。我们说每个人可能自身身上都会有别人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 dreamer， 是一个甚至是有点疯狂的 dreamer 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有些人可以坚定到自己后来真的让这些不可能的事情真的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有些人呢可能就从一开始的 dreamer 变成了一个普通的 normal 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我刚发现啊，就我们这张专辑上，他的这只象呢缺了一块象牙。 哎，对，是。 然后他还在一个破土重生的一个墙壁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呈现的，这个缺了半块的象牙以及这个墙壁有没有代表着一种反抗以及力量？ 这个算是生活中的磨难吗？ 磨难 或者是对困难？ 是是， 因为这幅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画的，就是自己绘制的。 就是无论有怎样的磨难，我们都可以破土重生的一个概念，是不是？ 对，因为你必须在生活中会有很多问题，但是 没有办法。 对， 但是我们刚才唱的这两首歌都特别的正，都特别有正能量，然后也特别的积极向上。我觉得也应该是咱们这张专辑想要传递的，就是面对困难也要向阳而生的一种精神吧。 对， 是，也是，毕竟是我觉得是见过一些东西以后，可能会更想要把那种阳光的、乐观的这样的心态传递出来哈。翻开成晨的经历，你会发现，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然后2000年到2005年在纽约期间自驾横穿了美洲大陆，然后历时一个月游历了美国18个州，观看了近百场的演唱会。所以你在音乐这条路上自己走的，从简历上来看应该是非常的自我的。 很酷， 很高兴， 很高兴， 收获很多在那儿， 特别是看演出吧。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那段时间里面。 会对于你对一个现场表演有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吧？ 就是把以前很多想象当中的都变成现实了，然后以前小时候喜欢看的人最后都看到真人了，而且在那个环境里，包括那个舞台啊、灯光音响啊什么都是最好的情况下，你会可以更直接的感受到他们的音乐，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状态。 你在美国这段期间有公开表演过吗？ 当然有。我去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演出签证最初的时候，然后去学习。 然后你表演你自己作品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反馈呢？ 我那会儿表演自己作品很少，我是跟一些也是美国的音乐人做一些自己的原创音乐，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表演我们自己的音乐，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唱别人的歌，还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工作在赌场里帮一些明星做合音啊，幕后的工作。 那你 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这样听起来他的音乐道路好像是特立独行的，好像是在常人面前看上去是充满着艰辛的。那在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就是不太理解或者说不太支持？ 你说我家人吗？ 哎，应该最大的不理解或不支持可能 其实也没有 家人。 我一直比较独立，所以 好像 我决定的事，但是我也不会太离谱，所以家里人还是比较放心。 对，出国也不是乱干嘛，上学嘛。 对， 上学期间感受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教育和影响等等。你的作品，你的风格一直都是摇滚吗？ 小时候其实唱过很多流行歌，因为我们小时候，我觉得最初这个摇滚乐的这个概念，就是可能是还是没有多长时间吧，真正传递到中国。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听电台听很多流行歌，然后所以其实早年的时候演出很多唱的也是 流行作品。 对，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 How Long Blues。 光看歌名的话，我以为是一首 Blues 作品。 它其实是一首 Blues， 但是八小节 Blues， 就是其实是一首很经典的 Blues。 那我们先听听看好不好？来， How Long Blues 送给各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粉雪。 今天我们请来了嘉宾程晨做客，再度的欢迎程晨。 欢迎 大家好。 嗯，由于我们这个今天的沟通有限哈，导致整支乐队没有出现，但是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标题包括程晨的衣服上可以反复的看到 OOC这三个字母，我觉得想记不住也挺难。 Out of control。 哦，你玩的可以的嘛，再来一遍什么 ？Out of control。 哎，就是这个乐团的名字。 是的。 你也可以叫它控制之外这支乐团。前面听了三首好听的作品，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第一首作品好不好？ 唱一首，对我影响很大的中国的歌手，崔健的这首歌叫做《一块红布》。 来。 好。 红布，提到中国的摇滚乐，崔健是一定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然后刚才也说这首歌曲是对你影响最大， 对， 主要是崔健本人吧。 对对，因为他和他的音乐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坚持的非常好。 你当时玩摇滚也是受他影响吗？还是？ 有很多的原因吧。因为那会儿他演唱那个《一无所有》，然后还有做全国的巡回演唱会，当时是在中国也算是首屈一指的。 你有在台下看过演唱会吗？ 看过。 当时的内心是？ 我忘了是九一年吧，应该是。 九一年 在 遥远的年代， 我老家的那个体育馆。 那会儿台上应该是嗨翻了，底下我觉得应该也是嗨翻了， 特别嗨。 我今天其实一直都没有敢叫我们嘉宾的名字。 为什么？ 他名字叫程晨。 对、 我就很怕前后鼻音不分，然后怕说错。而且我们嘉宾有看到是安徽人。对，安徽，我的朋友安徽人没有一个分前后鼻音的。 啊，你的意思嘉宾自己都叫不准自己名字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很担心叫错我们嘉宾的名字。我的那个 L 和 N 分得不太清楚，但是、 就是榴莲牛角包那个 是可以说清楚。 你刚才有故意的程晨，这还 OK？ 那你快速的说一下喽， 程晨。 哎， 就是差点劲儿。 哎，但是刚才聊到这个崔健，聊到摇滚这一块哈、那你自己真的开始做起摇滚以后，发现跟自己想象当中做摇滚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音乐从90年代初期或者80年代后期开始，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然后通过很多以前买那个磁带啊，从国外进的那些 打孔的， 对，打口袋，对。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刚开始就是不太明白，只是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好听，因为很少见或者很少听到这种类型的声音， 金属。 但是慢慢的，比如像崔健，我觉得就是他特别好，因为他是最早理解摇滚乐的人嘛，我觉得在中国，所以他在通过他的音乐，通过中文的歌词，然后传递出来一些信息，然后 就是你得有自己的骨髓，你得有自己的魂在。 对，加深了我们对摇滚乐这个精神的理解更多。 你找这个摇滚乐的魂找多久？ 我觉得一直在找吧，就是，但是说找，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像不是故意要寻找什么，就是一种惯性。 学习，永远保持一个饥饿的学习状态。 你笼统的说是可以这样说的。 对，我觉得我理解的摇滚乐的摇滚，我觉得摇滚乐就是摇滚精神感召下做出来的音乐。但是摇滚精神其实不一定就完全摇滚乐，我觉得在别的方面很多人都可以有很摇滚的精神，你唱京剧做民乐都可以摇滚精神，就是真实自然。我觉得对我的理解就是， 很多人可能对于摇滚乐这三个字就是容易被他那个表象所蒙蔽了双眼，但是你真正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它背后其实非常非常的广袤。然后你要想做出一个好的摇滚乐的音乐呀，或者专辑呀，或者自己的一个摇滚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在的。下面我们要表演这首歌曲呢，叫做 I Have a Dream， 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聊。在听之前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手上这个小牌牌上面写着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帅气的嘉宾长什么样子啦。 I have a dream， 你最近的 dream 是什么呢？来吧。 roses string. I have a dream. 唱不了乡村呢， 哎， 听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是开到了的美国66号公路上， 嗯，很清新， 非常的舒畅，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程程的嗓音刚才在这首歌曲的时候它有一种烟嗓的感觉， 嗯， 然后有一种慵懒的这个状态， 沧桑感， 所以你不光是只能唱摇滚的， 对，我很多歌我都很喜欢的音乐，我觉得只要你喜欢的音乐我都可以唱， 你是切换自如的，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嗓音上啊或者是表达上呀、啊、发挥上的， 嗯，比如有一段时间如果你沉浸在一种你太长时间，可能你突然拉回来需要就是做一些调整，但是、 嗯、 如果歇下来心安静的情况下，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音乐就是音乐，对，其实风格不同， 就是换了三次口琴，是吗？好像带了四个， 我带了五个口琴，是 带了一盘， 就是、每一个调都有一个口琴，这是 blues 口琴失控的， 全部都是 blues 口琴， 对。 哦，之前我还一直想问我们嘉宾是不是带了这不同种类的，像是什么单音节的、复音节的，还有失控 blues 这种。 对，复音口琴、嗯、还有 就是不同的调， 还有半音口琴，就是有不同的作用。 我曾经也是非常单纯的以为口琴只有一种、嗯、就小时候吹的那种非常简单的，后来事实证明口琴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的， 我曾经看到嘉宾带一整箱口琴 啊， 打开不同类型的，把我惊呆了，我就发现嗯，真的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不同的发声，不同的一个方式， 是的。 刚才我们唱到了这首 I have a dream， 请问一下程程， 嗯， 你自己的 dream 是什么？ 对，非常空的一个问题听起来。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为你转身呢？ 这个 你现在有 dream 吗？ 这样我们先说一个小目标吧。 真实的梦想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梦想也说不准，但是、哎、对， 但是我有一个永恒的梦想，变瘦变美变漂亮。 你还变大变小变漂亮，哎，真的很适合六一主题。OK， 你自己的音乐啊，我们先说音乐吧，音乐梦想、 嗯、对，音乐梦想就是我觉得仿佛就是最好的状态，还有最好的歌还没写出来， 嗯， 就总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以不断的让自己有动力继续做，可能上一首歌觉得挺满意的，然后那首歌是比之前的都更好，就像我们乐队 要出的刚出的这个最新的 EP， 我觉得录音啊还有那个歌曲的那个感觉上来说就比这张专辑更好，我没带来今天还有另外一张，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总能把最好的放在下面出现，这个我是期望永远是这个是我的梦想，就是 最好的永远在路上， 在下面一个 没有最好 没发生 只有更好，是不是只有更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呈现的歌曲只能是非常有限的。 嗯，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 OOC， 顺便做个广告。 嗯， 6月22号我们在北京五棵松毛 Live House 有我们乐队的专场。 哇哦！然后到时候是乐队整支四个人都会出现。 对，还有我们的朋友一些嘉宾也会跟我们一块演出。 嗯，嘉宾都有谁？ 有爽子，还有一个 Swarm 一个新的乐队，还有李文琪一个好声音的歌手。 OK， 好，欠我们好多万啊！支持微信付款， 谢谢。 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听歌的软件的 APP 搜索一下这个 OOC 乐队，包括程程他自己的作品，如果你喜欢的话，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微信，哎，微博哈。 对， 微博就叫程程 OOC 乐队，我的 OOC 乐队， 对，我的微博是 OOC 杠 Scott， 我的英文名 S C O T T。 还是搜 OOC 乐队吧，感觉你的很难找到。 搜乐队就搜到我了。对， 最后我们要演唱一首歌曲，应该也是对你而言挺有意义的吧？ 对，是我从纽约回来写的歌。 Back to New York。 对，回到纽约， 什么感受？ 就是把我在纽约的经历、日常，然后还有我对纽约的情感，都放在这个歌里。 听听看 ，Back to New York。 7 train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I will never be lost flashing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I will show you where the magic is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Something happened on the east coast. I'm here. house close to me.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I try to solve Saturday night.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go to see the band of a superstar.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nobody cares where I'm from.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when I'm back in New York. 每天日常的路过同样的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无聊。但是非得经历一些事儿，或者是你重新有段时间不在，然后你再回过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那些熟悉的地方都是那么有意义有故事。这是刚才程程自己回到纽约的时候重新看到那些见到的景，然后重新带给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的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此刻回家路上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在看着路边非常熟悉的那些很日常的事物的时候，不妨换一种心境，你再去看，可能会变得舒服，变得心情愉悦一些吧。 听完之后好想回家啊。 真的吗？ 是的，想回山东。 那就送樊雪回家吧。好，时间其实也到了我们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是的。 怎么样，还没有唱过瘾吗？ 下次再来啊。 好的好的，希望下次可以有别的人帮我伴奏，我可以更专心唱歌，这样会唱得更好。 哎，今天很大牌哎，自己很少弹琴，一弹琴就好嘞。 就是因为我真的乐队 的吉他手。是 对，乐队里其实我其实几乎没有自己演自己弹，嗯，对， 好的，那就欢迎下一次 OOC 整支乐团一起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谢谢程晨， 谢谢， 我是泽华， 我是文雪， 提前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哟， 祝大家节日快乐， 拜拜， 拜拜，祝大家晚安哦。 连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